日照海上，清风晚转凉，随着美景匆匆散，钟声散上响，海鸥拍翼远扬，要谈钟声响处，无奈我不知方向，人像晚钟一般粉，不可永日向，船划破海浪，终于也归航，无论我多依恋你，苦于了解情况，归家愿路长，痴心却在远方。 向谁追？